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。你太委屈，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，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。你太委屈、啊、爱着你，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，也不再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

特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要处处时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，你付出了几分，爱就圆满了几分，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，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是特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天天三幺五，我倡议，你承诺，企业诚信宣言，诚信从你我做起。 大家好，我是多彩幻境的创始人吴长祥，我们郑重承诺，我们所用的所有的建材都是符合国家的标准，都是环保的，无甲醛的。 我是第一视频旗下一户到家首席运营官魏桂磊，我代表一户到家郑重承诺，一户到家坚持诚信服务，将户子上门带给千万家。 我是易捷度假连锁酒店市场总监孟凡淼，在此我郑重承诺，作为景区酒店度假品牌，我们杜绝所有欺客宰客行为，一切以满足客户需求和体验出发，还消费者一个轻松愉悦的度假空间。 小时才来一趟，错过了这才会让人觉得慌张，每个朋友都嫌大家太偏僻，彼此去居然还 出他写的词儿。Hip Hop， 其实他的歌都很棒啦，不信可以上他部落格去听他唱一下。 喂喂 ，test， 不好意思，由于 key 定的太高，我们的副歌部分呢，就请当家花旦 Kitty and Selena 帮忙唱一下。来宾，请掌声鼓励鼓励。 来来来，靠着窗庭院为人弹吉他，他认真创作的哼哼唱唱，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。 卖过的歌曲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，但是他还是爱创作，爱音乐，爱爱爱，就像对岸很火的那首歌《老鼠爱大米》一样爱。写歌其实不容易，卖歌越好运气，靠关系难得的好歌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，但保留不一会用，用用不一会被打，就算变成主打版税，可能又会偷偷做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你们千万不能放弃呀！你看他写了这么多，这么多，说真的，没有中的歌曲至少一两百首，成功的背后总是堆积着高高的寂寞。你看我们 SGE 努力学习写歌多久，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。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，但是想一想，其实我们不贫穷。 Yeah. 生姊妹鸳鸯。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

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。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，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。哆哆哆来咪嗦，像风筝呼啸而去。嗦嗦嗦西瑞发，是落叶轻轻哭泣。哆哆哆来咪西，没有人认真在听。那被你遗忘的旋律，却是我宿命的追寻。公园就要拆去，别拆去记忆，可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。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公园就要拆去，别拆去记忆，可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。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 直到

最近你断了联络，是不是把我忘了？约好要出去走走，喜怒哀乐都搅和，智商跟我差不多，这样子才好沟通。跟你的秘密太多，想听就伸出手，一起打勾勾，我们的约定不会错。你也来一起打勾勾，跳跳舞跟着我的节奏，一起打勾勾，我们的秘密不准说。你也来一起打勾勾，要永远做我唯一坏心情的垃圾桶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香水不要喷太多，你就是嫌我啰嗦才会被他再联络。我只会借酒消愁，这样子没什么用，不如跳舞跳到疯，跟着我伸出手，一起打勾勾，我们的约定不会错。你也来一起打勾勾，跳跳舞跟着我的节奏，也一起打勾勾，我们的秘密不准说。你也来一起打勾勾，要永远做我唯一的垃圾桶，开开心心的过生活，有你就不寂寞，被甩又算什么，你心里的难过我都能懂，要做你的开心果。 想到未来是你，我才明白。 幸福让你醒过来，也许现在就是永恒的未来，是你让我相信爱，对我慷慨，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收音机握着别人点的复杂心情，是否你也在收听？和我一样就一个人，没关系，这是 DJ 今晚要说的主题。 拖了太久的我和你，到了最后还是各分东西，没有一首歌说得清，一个可以让我懂的原因，也只好怪罪个性，我将问题丢给命运，点起首流行的歌，解释流行的无情。我点一首歌，别太悲伤的歌词里头勾人眼泪的字眼别太多，再点一首歌，别太快乐的，我还需要哽咽的歌声抚慰伤口，代替你放开的手。久的我和你，到了最后还是各分东西，没有一首歌说得清，一个可以让我懂的原因，也只好怪罪个性，我将问题丢给命运，点起首流行的歌，解释流行的无情。我点一首歌，别太悲伤的歌词里头勾人眼泪的字眼别太多，再点一首歌，别太快乐的，我还需要哽咽的歌声抚慰伤口，代替你放开的手。我点一首歌，不要对唱的那些幸福对现在的我有一点过重，最后一首歌，不要熟悉的，尤其是你变了的一些缠绵悱恻，那些对我太刺耳。

这知道你在内疚吧，因此我会听话，今天过后会说再见，谢谢你好，日后会这样吗？凭借你一手一脚令我牵挂， Goodbye， 来日做了你的好友，亦靠演技太好造就，明知碰上了你的愁云过，情仍就似天国追究，从前没有发觉星星也会走，没有准备过怎善后，谁若怪责我怪我得不够，回头就靠笑声来自救。 Thank you my dear Monica，伤口即将免疫再不怕，或者知道你最内疚吧，因此我会听话，今天过后会说再见，谢谢你好，日后会这样吗？凭借你一手一脚令我牵挂。My dear Monica， 或者知你会眼泪乱喷，因此我会听话，今天过后要说再见，现在也可练习说告别吗？临别能否亲亲我好吗？ Thank you my dear Monica， 伤口即将免疫再不怕，或者知道你也珍惜我，那天你说给他，今天过后会说再见，现在也可练习说告别吗？临别能否亲亲我，令你牵挂，

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也许我给的不能满足你， 的爱应该像溪水慢慢流。你要的是一种断肠温柔，就像一杯浓烈的 espresso， 所有感觉瞬间压缩。如果说爱调成百分之百浓度，谁可能承受不住？别对我要求太多，也不要一而再地来暗示我。如果说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吗？